专属于你。Kiss me, kiss me, kiss me, 爱的颤抖力，坚持我的阵地，闪亮爱拥抱着你。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boy.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转股票摆尾。场景再努力让自己变得帅气，炫耀出彩真现在。 总是这样不停地跑，不停地想，我不停地听，谁的歌声最好？不停地唱，我不停地叫，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不停地想，我不停地听，谁的歌声最好？总是这样不停地唱，谁的歌声最好？不停地想，我不停地叫，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想，谁的歌声最好？谁的歌声最好？珍惜所有的感动。